这是来自王菲1997年的歌曲《怀念》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吴宗宪的一首歌。吴宗宪呢是歌手出道的，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叫做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》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1996年《我会想你》专辑当中的《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黄怡，而作词是吴宗宪自己。这首歌呢，显然是写给他的受众的。表达了他内心真诚的感激之情。 人生寒暑有几何，有缘才聚首，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，悲喜共尝过。春去秋来不可留，他日梦温柔，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，牵着我的手。能不能再回到一开始，和你相识那一刻，能不能再轻轻一起唱我们爱的歌。终究还是要远游，泪眼相对流，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，伴我共度过。举手，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，悲喜共尝过。春去秋来不可留，他日梦温柔，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，牵着我的手。能不能再回到一开始，和

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心一定不假，我的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。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，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？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背着你把心来问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我的心里可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心里没有他。 我们听到这首现场版的歌曲呢，是来自黄小琥的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信的一首歌，这是来自他2005年感谢自选集当中翻唱蔡依林的著名的作品《爱情三十六计》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信的摇滚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而当中的童声呢，是他的女儿小丸子。 这是来自信和小丸子一起合唱的《爱情三十六计》。接下来我们来听罗美玲2002年当年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红色向日葵》。罗美玲呢也出过几张专辑，但是在歌迷的心目当中，尤其是内地的歌迷心目当中，知名度还是比较低的。 想你是快乐，快乐是偶尔的，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分手后淡淡的，向日葵开了，我还是脆弱的，明明说要遗忘的，却全都还记得，不小心泪水又在脸颊停住了，寂寞悄悄的问怎么了，只好轻轻说没什么，也许是向日葵太美了，不小心又想起一切已经结束，黑夜悄悄的问等不等，只好轻轻说该走了，不见了阳光的向日葵，不开了不快乐，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，过了冬至，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。冬至过后，各地气候都将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禁酒。

最深是谁人，自然吻别心上人，糊涂换来一生泪人，何故明是痛苦伤心，还含着笑装开心，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，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，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苦心，他知你将无穷的后悔，这一生你的心里满爱困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百强的《等》，这首歌呢也是陈百强主演的电影《圣诞快乐》的插曲。而接下来呢是来自最近大热的电影《芳华》的片尾曲，这首歌呢选择到了韩红版本的《绒花》。而《芳华》这部电影呢评论两极分化，正面的评价是说它抒发了那个年代的情怀，而负面的评价呢说它是节奏有一点散，主线呢不够突出。《绒花》呢原唱是李谷一，也是当年的电影《小花》的插曲，作曲呢是著名的作曲家王明。 美丽的花，

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 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宥嘉2008年神秘嘉宾专辑当中的